见你，你是悲伤你，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成你的形状，随风跟着我，一口一口吃掉忧愁。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。蝴蝶自在飞，花也布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。是说让夕阳飞上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。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，每天许下鲜面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。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。每天每默默许下鲜面，是谁？ 见我，一片一片怎么拼接完全、记忆记忆记忆，忽然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我站在地球边，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，记忆记忆记忆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嘿，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，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。我是陶喆。寂寞的季节。